巴打台大匪直播，今日系咪喐紧啊？吓喐紧，咁我今日咧其实有个嘉宾嘅系 Tony 王，其实叫你做 Tony X 王好啊，都好巧口，其实嗌你咩好咧？ 系我咪 Tony 王 啦，啊 Tony 王啦吓。咁咧今日咧其实我定咗个主题咧就系讲老千嘅。由小老千讲起，咁一阵先至同阿Tony Wong 倾啦。咁我就先讲咗啦。咁希望大家咧老诶踊跃支持啦。就啊呢、這个俾 like、俾 share、俾 comment 啊，因为咧我哋真系想做起 Facebook 嘅。咁如果系得嘅话咧，我哋迟啲会开埋热线嘅，好似嗰个足球节目咁样。咁而家个足球节目咧就非常真系非常嘅，即系好多人赞啦、啊。因为何永嘅功力系有嘅，好似呢次咧就同强国生还者咧就一齐做啦，咁啊火花四溅啦。咁而我哋听日咧仲有另外一个足球节目咧会做嘅。咁咧有啲人话喂你啲咩？你做呢个直播成日都冇主题噶，咁啊好啦，咁啊又今日有两样嘢想讲嘅，第一。就庆祝我哋咧健康解码嗰个 group 成立，咁咧由阿 Tony Wong 咧佢做讲啊，咁咧就其实点解会有呢个 group 咧？因为咧佢对呢个植物精华同埋提取物咧嘅用法咧系相当熟悉嘅，即系唔够胆话佢系专家，即系佢自己成日都话啦，系咪啊？ 咁系啊。 啊，唔系专家，但系咧佢 专家，其实咧我自己咧就 食家 都唔系。其实咧呢个系一个行业嚟嘅，本身咧呢个植物提纯咧就系话佢本身系个植物提纯导师或者 instructor 嚟嘅，好似呢个嘅教练咁样嘅工作岗位嚟嘅，即系教人哋点样去，即系指导人哋点样去认识呢个嘅植物提纯点样用法啊，点样去调理你嘅身体咁样嘅啊。 吓、啊、咁我咧，因为咧啊，喂，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咧我自己其实唔熟悉，咁但系咧我只不过话咧，因为我自己成家人咧都有识呢一类型嘅嘢，咁啊阿 Ben 少话做咁啊，咁啊多谢佢支持啦，咁咧就而家拉咗 Tony Wong 咧，就因为佢相对熟悉嘅，佢本身系食家又好啦，用家又好啦，但佢真系了解嘅。咁亦都有好多网友咧，曾经喺 YouTube 嗰度留言咧，就问佢好多问题，咁佢都会答翻。咁但系我哋想咧就系、是、真真正正咧就搞个 group， 咁咧就一阵间我哋会喺嗰个直播后边咧就写低啦，写低点样加入呢个 group 啦。咁咧就如果大家对呢个健康食品，同埋咧你自己身体有咩问题，系食边一类型嘅嘢会帮补到你，唔一定系话我哋而家卖紧嘅系列嘅，譬如好似糖尿病，咁有阿拉伯糖啦，我哋冇卖，咁但系即系早两日咧有个老友就想，有个网友走上嚟问，我有糖尿点啊，咁我就送咗啲，因为我哋都有啲原材料喺度嘅，即系想做，但系仲谂紧，咁啊送咗啲阿拉伯糖俾佢，咁又有啲想美白嘅，美白用咩好啊？ 美白呢其实就我哋就用呢个叫做杜鹃酸花。 係啦，咁杜鹃酸花呢 嗰个膏咁样嘅。你搽咗之后之后啲斑呢就会甩嘅，同埋美白返。如果你想成个身体呢就係、是、用桑子囉。 哦，即系如果用桑子， 如果用桑子，成个身体都会美白啦。如果一般咧，就如果我哋而家收到最好嘅料咧，都系杜。如果净系话你斑咧，就系、是、用杜鹃酸花膏。 吓、啊，咁咧就 咁佢本身呢个杜鹃酸啦，再加呢个渗透液咁样嘅吓。 吓、啊，咁因为咧嗱，你听到啦，其实我想打乱佢嘅，因为咧，我哋想做。咁但係呢我哋都试嘅，咁好似我哋呢度个台呢有个网友啦，女网友啦，咁呢佢又想试下，咁我哋又送咗啲俾佢啦，咁呢就听讲你又攞咗啲咩？ 你指边方面啊？ 阿 Ben 少咪俾一啲嗰啲咩嚟 㗎？哦，嗰啲係丁香醇嗰啲油嚟嘅。 有咩用？ 其实呢佢佢因为你有两种嘅，一种呢丁香醇啦，丁香醇即係叫做法律鼠尾草㗎。咁呢佢哋嗰啲呢就係、是、譬如殺菌啊，你本身如果有非洲殺菌啊，你係有呢个肝嘅问题啦，即係肝癌嘅问题啦，同埋呢一个 主要都是啲几方面啦。如果你高呢，就暂时我就唔方便喺度讲嗰啲油，因为嗰啲系另一样嘢，系你哋攞唔到咁样嘅，所以我都唔喺度分享嗰一类。 系啦，咁我哋咧，譬如好似有啲网友啦，好似祖伦啦，咁我哋做紧肝宝，咁但系咧就但系未出到，咁咧有啲人话喂，我真系想试下，咁我哋就卖油送油好啦，半卖半送油啦，咁我哋咧就俾咗啲苦瓜金咧上嚟咧，就送嗰啲俾啲网友啦，又卖咗啲俾网友，咁啊即系睇下帮到大家啦，咁。俾我讲少少告白先。今个礼拜六礼拜日呢，我哋呢就做开放日，所有嘅嘢呢就係八折。咁点解会做呢？因为呢就想多啲网友啦嚟啦。咁第二呢就Tony 呢会星期六星期日，咁呢佢呢就会下午呢就会嚟呢度嘅。如果大家对健康食品啊，或者对植物精华呢啲嘢呢有问题呢，可以现场直接嚟呢度去问佢嘅。佢答你好过我哋呢啲即係一知半解嘅。咁第二呢就係临近中秋，咁想呢就手头上呢就啲猫山王月饼呢，咁我哋想优惠价就卖俾啲网友。咁呢有啲网友呢之前同我订咗货嘅。咁呢但係呢我都送咗啦，我自己送咗。咁而家我哋俾优惠价，咁呢我就都同咗同晒所有嘅网友呢，同我订咗货嗰啲呢，我哋都沟通咗。咁其实呢几日呢佢哋都好支持嘅。咁呢我呢就送返晒，即係譬如好似买咗个价钱，而家唔系呢个价钱喎，咁点呢？咁呢你可以联络我嘅。咁而我有资料嗰啲呢，我哋其实呢两日呢我已经送返晒啲猫砂，唔系D24 榴莲糯米糍，咁呢就亲自即係送返俾啲客，弥补返个差价，起码唔会即係话我今日买贵咗，大飞你有冇搞错啊，咁有就迟啲做得㗎，唔会。咁好似呢几日咁有啲人都话你星期六星期日做开放日，咁你上嚟呢两日上嚟买嘢会唔会俾八折？我唔会。咁所以呢几日呢其实好多人上嚟嘅问咗，喂都俾啦，因为我哋做呢啲产品最主要系想帮到人同埋为到个台皮啦。咁而点解会咁做呢？就是、一来中秋，第二呢就系想阿Tony喺度，就所有人想了解之后先佢讲嗰啲嘢啦。丁咩醇啦， 丁香醇 啊，丁香醇啦， 叫丁香芬 啊，丁香芬啊，或者有啲头先所讲个咩杜鹃花酸花 系啦，杜鹃 咁即系有好多类型啊，譬如芥兰素啊，究竟系咩嚟嘅咧？咁譬如有啲症状食边类型嘅好咧，咁佢都会解答到嘅。就你譬如你知道嘅，你可以出边买都得，唔一定话帮衬我哋，我哋都冇得卖。其实头先嗰啲嘢系，只不过我哋试咗，好似白藜芦醇呢啲嘢咧，我哋都有啲喺度嘅。咁咧就。如果有啲人呢喂我想攞啲白藜芦醇，咁你可以嚟到我哋免费俾你都得。因为呢都係我哋想试做好多植物精华，咁我哋订原材料嚟呢就唔会订几百克㗎，咁嚟真得几公斤啊，或者25公斤咁嚟。咁呢有阵时剩多就考虑过可能唔系咁即係会做啊，即係唔够大路我哋唔做，但係会有啲嘢剩咗喺度嘅。咁所以如果你大家对呢个植物精华健康食品，咁呢就可以过嚟啦。咁捧下Tony场啦，其实Tony呢就有心做嘅，咁佢本身做緊医护嘅，咁佢想真真正正，因为佢真係食緊嘅，对佢个身体啊，或者佢有啲病人啊，即係佢之前照顾啲病人呢，而家呢都走嚟呢，即係有用嘅嘢呢，佢走嚟呢就帮手，即係帮佢攞啊，帮佢攞。咁佢呢就会好细心咁解释俾佢听点解点解点解咁样。咁係帮到大家嘅。咁第二三样嘢就係呢你话想同我做节目，做一个节目，你话做咩话？ 其实咧，我就想，因为佢个节目咧就 我因为有个朋友咧，佢系食紧呢个嘅，因为有类风湿关节炎啊，咁我想邀请佢咧，或者揾一日佢好少少嘅歌嚟一直做直播，分享佢食咗敏迪之后个嗰、那个情况系点样嘅，直接同大家沟通。 系啦，咁我哋本身咧，譬如好似有个肝癌嘅，肝癌嘅，咁啊食咗四小补，咁啊，咁咧我哋咧就半买半送，咁啊买一啲。又送咗樽咁，咁佢话咧，呢两日咧就去度肝指数，咁如果咧佢话咧肝指数有反应嘅话咧，咁佢都应承咗咧过嚟，咁可能同阿 Tony 啦讲一讲啦。其实咧做呢啲嘢咧，就唔敢讲话一定系可以，即系原理啦。阿 Ben 少成日讲，呢个原理嚟嘅，这个原理嚟嘅，其实我就。即系最紧要就系起码你食咗对你有用先，唔一定话哎呀可以做到啲乜嘢，但系起码你觉得有用先。有啲话哎心理作用啊乜乜咁， 唔系嘅，因为我哋系根据嗰个嘅医学报告咁啊，又根据医学报告咧，佢就嗰班即系研究人员咧就做咗一批呢啲咁嘅植物提纯啦、提取物咧就出嚟。因为呢啲植物提纯系冇嗰个专利噶嘛，所以咧人人都可以做嘅，所以佢哋唔揾钱，即系叫揾唔到钱。但系一定系其实佢系冇即系正式嘅临床实验，但系知道呢样嘢系好嘅，系嘛？所以变咗嚟讲就系话佢哋有人介绍咗我哋之后，我哋食过啦。即系睇翻个医学报告，觉得 OK， 咁我哋而家食紧嗰批人都 OK 晒，即系冇乜问题，好似我咁样咯吓。又有啲譬如嗰筋膜炎咁样啦，跟翻佢条 formula 咁样啦，系咪？咁啊，譬如洋葱素加呢个大金雀耳黄酮，再加个月流梗，可以解决咗个肩周炎啊，同埋呢一个嗰、那个筋膜炎啊嘛，已经 OK 咗。我自己痛咗十几年啦，可能得咯。即系我哋将呢个所有嘅 formula 公式，即系一个公式，大家得益咁样，就公开俾大家知道点样做，点样做。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想做啲嘢嘅，譬如好似。今个礼拜啦，可能听日或者星期六咧，我哋就开始做健康解码二，就系讲牙，即系牙医嗰、那个。咁我哋都用健康解码出。咁阿 Tony 咧就正常系星期二出，咁佢咧就星期二、星期五或者星期二、星期六咁搭住啦。咁嗰度有啲医生啊或者营养师一路咁接住做啦。咁咧，我哋而家仲倾紧一个足球节目嘅。咁希望即系啲。网友支持多啲啦，咁啊讲翻我今日嘅题目先，咁啊唔好等阿 Tony 坐喺度戆居居坐一阵间先。咁咧我哋咧，因为咧我其实见咗好大量嘅网友，咁有啲人咧就听，咁有啲咧又质疑啊，点解你要见咁多人啊？咁咧第一，我咧就会开翻个大肥商圈个 group 嘅，咁咧就由呢个 Alice 嗰度主持嘅，咁咧重新做过，因为之前嗰三个 group 咧就 Alice 咧就即系脾气唔好啊，咁啊删咗，咁删咗有佢啦，咁啊重新嚟过，咁咧就通常嚟讲咧就系我哋本身有资料嗰啲人先 at 入去嘅，咁啊即系同埋咧阿 Alice 我台长就讲明咗，就除咗喺嗰度之外，仲会有一个 message 嘅 group 嘅。咁咧就用嗰度沟通，咁咧因为咧而家咧好似咁啱啱好有个网友阿谢生啦，咁佢阿家姐咧有一批 store 货系啲衣服系去美国嘅，咁去唔到，咁剩咗香港，咁佢咧就呢两日咧就会 email 啲资料俾我哋啦，咁如果你大家有兴趣嘅，咁到时我摆上网，咁你哋认为有兴趣，咁你哋可以直接倾嘅。咁咧就睇下会唔会帮到佢可以散到批货套翻现啦。第二咧，如果你咧可以赚到钱嘅，咁都好嘅。咁出边其实而家咧，我今日咧又食佢 B B 猪，咁啊卒之食唔到，哇！兜咗咁大圈讲呢啲，咁啊卒之咧就头先好彩酒楼食完，而家咧阿子源咧就去长兴记咧就买紧生煎包过嚟俾我哋宵夜。咁啊，因为佢未来咧就会做长兴记嘅，咁佢咧就招紧商，唔系招商啊，即系招人帮手分股份。即系咧话，佢就唔得人直睇噶啦，要人帮手睇咧，咁啊分翻份股份嘅，咁啊长兴记就曾经系米芝莲一星啦，咁都相当有嘅，咁啊四同挚爱啦，咁啊四同好耐冇见你啦 ，Andrew 咧如果得闲上嚟倾下偈，因为咧失踪咗好耐，睇你身体点样。咁另外咧就有个网友阿花生，咁又系啦，因为佢好关心我， 啊啲财经问题嘅，咁今日有个网友咧系做财经嘅，咁佢咧就上嚟话，喂，不如开个节目问我有咩条件，我话冇，最紧有两三个人做，咁如果花生咧，我知道你有听嘅，啊，你最佳捧场，所以你唔留言俾我，咁咧虽然我又话同你搵唔到劏房，咁而家政府俾劏房你啦，咁你就过嚟搵我饮杯茶啦。其实我呢轮咧有啲做到都晕头转向，咁啊。希望多啲大家支持下啦，咁我做大飞直播由7000 view 一路跌到2000 view 啦，咁都系嘅，因为冇主题啊嘛。咁我会咧个个礼拜咧就想不同搵啲人上嚟倾讲啦，倾同讲啦。啊，谢志雄咧就话 Facebook 定 YouTube 收睇好，咁啊梗系 Facebook 啦，吓、啊，因为点解咧？因为我想咧将 Facebook 嗰度带起咗佢嘅，咁咧我都会做翻呢、這个好似足球节目咁咧，因为我哋用 iPad 啊做嗰个电话，我都想啊 Tony 咧会做一个电话即场。每一个礼拜讲咗边一晚做，咁咧如果大家有问题，佢未必一定答到你嘅，因为佢真系唔系专家。但系咧，你问咗佢，佢做咗功课，跟住佢个如果能够即时答你，即时答，即时答唔到咧，佢就下个礼拜佢揾齐资料，了解咗再答你。咁你话屌，我网上我自己揾啦，使乜佢啫？咁唔系，因为佢真系明白到。啲嘅用法啊，各样嘢，只不过话佢脑里边冇即时可以答到你，但佢揾资料嘅方法啊，同埋对呢样嘅熟悉咧，系比其他人高嘅。即系我对老千嗰个，因为我啲人话我系老千啦，咁我都承认嘅，咁但系又到而家啲网友好似都冇因为我有咩损失啦。第一做嗰、那个，其实我都好唏嘘嘅。点解我咁讲呢？譬如识到大家呢係由信箱生意开始，咁有啲人自己做咗，咁唔知佢赚到钱定赚唔到钱啦。咁但係自从呢一做完信箱，佢话自己开之后呢，跟住佢就失咗踪，就冇再返嚟搵我啦。即係唔知害到佢呀，定係佢帮佢赚到钱啦。咁有啲人想借我个台去做一啲搵钱嘅嘢，咁我又 stop 咗。咁到目前为止啦，应该都冇令过大家识到我大飞两个字呢有损失嘅。因为举唔到一个人证，如果你举到个人证可以即常上嚟同我讲。点解呢讲返呢啲呢？因为呢老千。咁呢我就想讲多少少啦。我有一个人，其实我唔想讲㗎，不过啲人成日问咁问咁我讲举个例啦，因为个都话我老千啦，咁我讲一个啦，啲老千嘅行径俾大家听。有一个人我唔识佢嘅，咁有个网友带佢上嚟，咁佢就话自己曾经嘅啲证券行度做啊，咩第二把交椅啊，而家去咗美国。咁去咗美国呢就日日呢就揽女啊，高消费啊，陪客啊，老婆一二三啊，跟住啊，乜乜乜啊，跟住咧就翻嚟香港，咁啊介绍我识，咁咧个网友嘅另外一个网友介绍我识嗰个网友好嘅，咁啊买一张单，咁啊好彩食饭，咁呢个人好奇怪嘅，佢对个个一识到你咧，只要稍为你即系身光颈靓啲咧，咁佢就话：哎呀，我同你真系知己啦，好耐冇见啦，好朋友啊，大哥大哥咁。跟住呢就鍾意喺个 group 嗰度呢就送啲歌俾人啦，人哋唔识你一入嚟，我送首歌俾你，你真係好好㗎啦咁。咁我话呢、這个世界有咩人一识你即刻话你係老友，话你阿哥，咁你话啦。我曾经做节目讲，我话做乜嘢呢一定係有目的性，好多人。你要自己想做嗰样嘢，或者你个人嘅性格系咁，你先会做到。咁佢就靠咁啦。咁第二呢、这个人呢就返嚟咁我讲几件事啦。咁我哋讲嘢就唔会好流嘅，你乜乜问边个问边个，我会讲埋事实嘅嗰、那个事件嗰件事。去大家去判断下，唔好臆测。咁可能好啲。咁呢就关系到有两个几个人物嘅，咁佢返嚟。咁呢就食完饭啦，网聚有嚟呀，捧场呀，咁我又介绍俾大家呢个人喺美国返呀，各样嘢咁。 咁咧，跟住咧，佢咧就识咗我哋另外一个网友。咁佢嗰个网友揸保时捷嘅，啲嗰啲保时捷四驱车。咁佢话：哎呀，保时捷揸四驱车，喂，即系一眼望落呢个老友吓，杀气腾腾啊！呢个网友开埋名，我唔开你名，我开嗰个名，嗰、那个人叫子源。好多我哋嘅围内嘅 group 有识嘅，咁佢咧就话：喂，我今日想翻酒店、啊，车我翻去好唔好啊？边间酒店啊？香格里拉啦、啊！哇，哎呀，子源一听到，喂，有多少货、啊？砰砰声咁谂住车佢去尖沙咀啦。哦，唔系，即刻变咗周星驰007国产嘅添。屌你谂乜情节一样？唔系、啊。唔系香格里拉酒店，我讲错咗，系香格里拉宾馆。跟住子源打咗个突，屌你老母喺边捻度嚟噶？香格里拉宾馆，哦，先达广场楼上。咁啊，子源话做证券噶、哦，喺美国嗰度晚晚揽女一二三噶，翻嚟住香格里拉宾馆，床位$80定$100啊。车行李，喂，呢啲咩人嚟噶？喂，我头先佢同我讲，我都以为系讲紧电影情节噶。话周星驰在世，件事系咁啦。跟住呢位大哥都好叻嘅，啊，我上去上海探朋友，有公干啊，有冇人啊？我你都知噶啦，我特别劲啊，晚晚揽女唔系好似阿 Ben 少咁，成日话我自己废噶，我唔得噶咁。啊，咁啊，屌你老尾！跟住佢同你讲，我去上海搵女，咁啊有个人叫四童，四童啊好捻好啦，喂，屌你老尾，好，你话上去，我介绍个灯头俾你，你上去搵佢。叫完鸡之后，跟住话俾阿打电话俾阿四童听，我冇钱埋单，点搞啊？跟住四童话冇问题啊，我搞啦，跟住打电话俾个灯头买一张单，嗰条数。就另外有一个好肥，号称曾经同我老友，我去到边度，佢同我一齐去边度，嗰条老友，你话老友又好，傻仔又好，几十岁人同佢买一张单，咁啊四同就冇损失嘅。嗱，我而家开名啊，你明唔明啊？咁你哋指下估下嗰个系边 Q 个老千嘅一种，我日日同你老友，跟住大家一班人。话去惠州趁高兴，去卡拉 OK， 跟住冇钱又揼个傻仔，屌你老妹埋埋张单，有冇私底下借钱我唔知啊，早唔知我就好少理人啲嘢嘅，亦都唔想讲。但系咧，既然今日个题目叫老千，咁我就渐渐由我啲网友点样老千搵笨柒嗰啲开始讲起。当然我咧。肯蚀底，但系一眼望到你，第二日我已经同有啲网友讲，我话呢条友小心啲啦，啊，各样嘢喺佢哋嗰啲嗰度日日开火闹我，其实冇所谓，但系最紧要唔好滚人，呢个系事实嚟嘅，呢、這个先就系重点。日日话你俾钱我啦，我俾贴士你炒上炒落啦，啊播好多片啦，今晚我去边度玩永远唔见样啦，咁嗰啲片可能网上都 download 嘅，咁我唔知啦，因为我唔拍片，啊跟住啊私底下同啲女 group 友啊拉拉扯扯啊啲钱啊钱来钱去啊，跟住人哋呢唔知点解嗰两个靓女突然间有一日喺个 group 度消失咗。点解？因为识到你有损失囉。点解会有损失啦、啊、咁你真係要问一下啦。我话啦，做网台我每一日其实好忙。每一日都有人走嚟揾我，有啲真心交朋友，所以我话网友冇高低，但係有啲我根本上见过你一次两次，然后你喺我度搞风搞雨，然后想办法呢攞呢个道德高地 明唔明啊？攞个道德嘅高地制造共同敌人，然后抬高自己，跟住想办法滚钱。喂，呢啲咁嘅伎俩，真系咧信你嗰个都比较低啲啊！但系日日有人咁做，因为咧有头先我哋食饭都有个人讲，喂，成日左算右算都唔开心噶咁。我话根本上冇唔开心啊，呢个嘅生活方式嚟噶嘛，系咪啊？生活方式嚟噶嘛，系咪啊？好简单啫，是非不分嘅人多的是，俾人滚咗做水鱼嘅多的是。我开声提嗰啲人，我唔啱，因为讲真嘅 ，Ben 少讲得最好啦。你又讲俾人听，喂，咁样做唔啱，日日咧就灌输正能量，希望做人哋做得好啲，但系人哋咧就日日咧吃喝嫖赌讲呢啲，屌你老母，有酒有肉有朋友。成堆人死埋一堆堆，系嘛？所以我话啦，好多嘢咧，自己咁我知道佢有听嘅，因为佢日日都有听，我做任何节目佢都听。两我一摆上 YouTube， 只不过系两秒钟啫，佢就已经留言噶啦。自己制造分身，跟住拱啲网友走嚟屌鸠我，跟住同嗰个网友讲：，哎，你 bot 咗，佢 bot 咗你，其实我冇 bot 你嘅，系 Alex 唔抵得颈嘅。咁因为咧，对我嚟讲，我唔系好似人哋咁啊，人哋质疑我两句，佢会 bot 人嗰啲人。咁啊，而家 Alex 直头删晒啲 group， 唔使问，因为佢觉得好讨厌，因为佢知道你讲嘅系大话，因为你本身承诺咗佢 ，Alex 唔该你啦，啲 WhatsApp 又喺度噶，喂，帮我手啦，唔好帮大肥啦，8000蚊啦，8000唔够，我俾9000蚊你啦，啱啱先再整多条WhatsApp， Alex 就喂，8000蚊嗱，你劳工处告佢啦，我屌你老母咩？8000蚊，你唔系睇低我啊，你睇得我哋嘅台，睇低我哋嘅台长啊，一倍唔止啊！证明你出手低啊嘛，啱唔捻啱啊？屌你老母，你睇你自己咪出手？屌你老母，做一个证券嘅喺美国日日大饮大食嘅$8000啊！屌你老母，你睇我唔起唔紧要啊，唔好睇小 Alice 得噶，啱唔啱啊？自己相信佢嗰啲人，你个脑又一喺 pat pat 度。我头先全部开晒名，嗰啲人而家屌你老母臭閪，自己问下四同同志源，问下嗰个不分是非嗰个人样，帮佢找数嗰个系咩人？我屌啊屌你一次咋？屌你老母俾钱你，系嗰啲咁嘅戆鸠佬啦，成班人好似痴痴呆呆坐埋一台，你唔屌我200 view 都未有啊！屌你老母臭閪！我网聚搵个人嚟啦，你知唔知我呢个地址啊？青山道荔枝角479号荔昌工业大厦601 F， 我日日喺度打等啊，垃圾都不如开样啊嘛，翻嚟香港啊嘛，同阿志源对质啦、啊，香格里拉宾馆啊！屌你老咪唔好做得埋啲咁撚戇鳩嘅嘢啦，人哋唔讲唔係代表唔知呀，係即係人要面树要皮，唔好屌柒你呀、啊、几百蚊又呃，300蚊又呃，屌食餐饭屌你老咪冇钱又叫人哋抄得埋条数。冚家产我屌你呀永远紧㗎啦，我明言係乜撚嘢呀，我唔係唔屌你唔得呀，而係你条撚样唔屌唔得呀。我话俾你听，我做乜嘢真金白银拎出嚟嘅，猫山王我自己揞钱订嘅一份真金白银。我做洗头水，我系俾30%订人，人哋货到香港，我全数俾钱嘅。问代理啦 ，JW 香港佢查到嘅。你有本事，阿 Ben 少话嘅。你有本事就话四小宝唔撚得，你有本事就话敏迪提出证据唔撚得。阿 Ben 先同我讲啦，如果你一讲嘅，屌你老母就出杂志告你诽谤，屌你老母臭閪同你打官司，你啲老友啊出嚟讲啊嘛，阿天照讲明噶，屌你老母臭閪，大家等文字， 冚家铲，话够有本事嗱。而家敏迪所有呢啲，我同阿 Ben 少夹粉做嘅，屌你老母够胆讲一句，阿 Ben 少就出，屌你老母臭威就出杂志，我就网上屌鸠你，你一驳嘴我就话你屌你老母臭威冚家铲毁谤，够唔够姜？够姜就得噶啦。不捻之所谓，人哋又叫柒头皮，你个捻样啊！屌你咁教多呢句粗口啦，捻头病！屌你老母，你话噶嘛，搞我啊嘛，叫我跪低啊嘛，我企起身啊，一米七八啊，我睇捻少你啊！我点解睇少你啊？因为我包括你啲老友啊，全部都矮捻过我啊，用个高空望落嚟望你噶，有本事你担凳仔高捻过我啦！我一米七八啊 ，Ben 少一米八一啊！冚家铲，呢啲先叫屌人，理直气壮啊嘛！阴啲阴啲，屌你老母！一个分身自问自答，公开你 I P number 啊！不知所谓，成班垃圾，不分是非。我唔想讲啊，忍捻咗你好捻耐噶啦。屌你老母！不过我其实咧，我真系冇听啊！你做乜嘢我冇听？系不过啲网友话大匪，屌你老母，公开屌佢一镬啦！明唔明啊？赚钱啊，梗噶啦，唔赚钱你做啊？吓、啊，好似湿鸠咁啊！屌你老母，叫鸡旅行团啊！屌你老母，嗨，跟住叫人哋俾钱你啊！屌你老母，臭威，听你讲股票啊！人哋文章啊，哇俾条拎我啊，屌你老咩叫我播啊，而家我傾緊啊，都唔使收钱啊，你凭乜撚嘢啊，屌你老母住香格里拉宾馆嘅人，我问你啦，香格里拉大酒店都冇本事住啊，屌你老母一千几百，如果争嘅你咪来搵我囉，我最鍾意江湖救急㗎啦。屌你老咩啱啱啊，不过可能你都要屌你老母筹紧期喺美国先搭到飞机翻嚟。嗱，老千嘅一种，点为之老千嘅一种咧？日日赞你好，呢、这个世界除咗你阿妈之外，冇日日都赞你好。我唔屌人啊，冬年唔使生耳仔啊，屌你老尾，唔使嘅，因为点解啊？就系、是、好多嘢系正正常常，我哋系一个正常人。我哋讲我哋嘅古仔，你可以话我唔啱，话我讲嘅嘢错，我接受嘅。啊，甚至你话我乜都好啦，其实我真係冇所谓。但係呢，好似我咁，我讲嘅嘢，点解我讲嘅嘢会多人信，会多人知呢？因为我真係讲开名讲，讲件事点样做法，个操作系点样。即係好似 Tony 咁，阿 Tony 头先同我讲，佢话哎呀我做健康解码啱啱突破咗1000人喎，哇你我同佢讲你都好撚劲啊，人哋成个台一日做5日啊，屌你老母加埋都冇1000秒，你一个人已经顶撚晒佢哋喇。咁撚犀利㗎 Tony, 哇真係好嘢，屌你老母值得称赞你。跟住话唔系啩，我话系啊，真系㗎。探子回报话：屌你老母，人哋啊一个礼拜出20段片，加埋都冇1000啊！你成功啦，你有1000啊！你突破咗佢啦！我同阿 Tony 讲，做节目俾啲心机，点解呢？虽然佢讲嘢咧唔好似我哋啲口齿伶俐，尤其屌人嗰阵时特别流畅嘅。屌你老母真系啊！但系咧唔好啦，哎阿 Tony 又惊啦。咁我话唔系，但系咧。阿 Tony 咧讲嘢咧有个毛病咧就碎碎不休，同埋好长篇大论。但系咧就系、是、因为佢识，所以可以长篇大论。我哋呢啲三板冲炮艇，我今日我屌捻完人，听日人哋一样喺度个搞我嘅啫。咁我都话欢迎啦，因为咧你唔屌我，你冚家铲你冇 view 啊嘛。讲历史唔过100，学人讲国民贵，屌你谂我数埋得嗰几10。啊！屌你谂下，人哋讲广州讲时事，数埋得个100多人啊！我唔该你啦，你系得嘅，咪一个人一支咪咯，就因为你唔得啊嘛， 你明唔明啊？你唔得啊嘛，唔系好似你讲成日话你几多女啊嘛，就呢件事就睇到你唔得啊嘛。屌你老母得，我问阿 Ben 少，睇下屌你老母几时有呢、這个有啲植物提取物，可能问 Tony Wong 都可能知噶，吓、啊、帮助下你啦，等你再次重振雄风啦。不过可能唔得，都冇重振雄风都冇，因为根本上就系冇。是咪啊？所以我同阿 Tony 讲 ，Tony 讲，其实做网台有做 YouTuber 都好啦，有啲人有一百几十万 view 或者过千万 view， 系真系叻嘅。我哋呢啲唔系话咩出众人士或者有成，但系咧喺呢个网台世界里边咧，如果有一千 view， 真系唔系得罪讲句，我谂佢已经系百分之五十以上噶啦。一千秒是百分之五十以上，有些人为了一千秒一个礼拜都没有。我讲认真的，除了讲是非，是非多些，但你不是，你讲个专门学术。你说哎呀不是啊，阿东年有跟我讲的话，好像女王咁有两三万 view 讲生酮饮食，人家是靓女，有知名度先，又曾经选过香港小姐好似系嘛，咁又喺网台界啊，又识得人，咁又喺散文嘅时候又落去派饭，人哋有一有嘅。你 Tony Wong 就好似个石头爆出嚟，乜嘢都唔系，但系你有一千 view， 一千系几难啊！仲有一样嘢咧，唔系话擦佢鞋嘅，佢做节目呢唔系好吸引咯，但系资料性系强嘅。但系有一样嘢，我点解我话，虽然呢佢做咗四集节目啫，但系佢每一集都有进账。我哋好简单啫嘛，好好奇入嚟睇下，哇！阿大飞你做旅游节目有两千秒，跟住后尾或者做呢个讲英文有两三千秒，一路跌跌到最后尾得百几两百。但系 Tony 做节目呢第一集六百几，我哋呢个台加埋隔篱啦，巴打台啦，咁加埋接近七百。第二集出唔计声音下载嘅，就系六百几，加埋隔篱七百几。原来第二集因为累积噶嘛 ，view 晒累积嘅，佢系高过第一集嘅。咁啊，对上个礼拜嗰集，咪前个礼拜嗰集，星期二得到有九千九百几。咁嗰边有十几廿二十，加埋声音专栏过咗千，今个礼拜累积紧出咗一日，今晚到第二日啦，咁应该有四百零啦，埋尾佢过千噶啦，呢个趋势嚟，其实好容易计，即系换句说话，听阿 Tony 嘅人只会越来越多，我唔够胆讲佢可以做到几千啦，因为真系困难嘅。顾小培都唔够胆讲，佢一定集集讲嘅嘢可以有两三千，有阵时有万几啦，有啲几万啦，系咪？有啲几十万添。但系咧，佢都有好多千零，有啲几百添，可以上网睇下嘅。所以我成日同阿 Tony 讲啦，俾啲心机，俾啲真系做啦。我哋希望我哋做得更加好啲。咁我今日我仔呢又过嚟，因为佢就返台中啦，咁佢过嚟搵我食饭，咁阿 Benson 嘛，阿 Benson 话同佢一齐食饭啦，记住啊，你闹我嘅嘢全部 Benson 有份嘅。阿 Benson 真係唔係我呢啲咁老亲，佢真係会告你，会玩鸠你。有本事你就夹阿子源，子源做边行㗎。唔好嗰啲湿鸠屌你老母，叫鸡五嚿水屌你老母，仲要諗下屌抵唔抵嗰啲啦，大佬。我哋人哋去过嗰啲一晚就六七万数㗎。你諗下你自己咩人就做啲乜嘢。啱唔啱啊？点解阿子源或者 Benson 或者有势嗰啲网友喺我身边，唔系我叻，系因为佢知道我个人比较蠢啲。阿 Tony 嚟帮我，系因为我都相对蠢，睇人眼光我有嘅。其实我识嗰个人咧，那个美国朋友咧，佢第一次见佢，我已经同 其他人讲话呢个正一老千嚟，因为只有老千嗰个特质先有。你哋可以回心谂下嘅，除咗你阿妈之外，边一个日日赞你靓仔，俾歌你听啊？我送首歌俾你，哎呀，我真系同你老老友面都未见过，有咁咁奇怪嘅人嘅，边一个人做嘢都有目的嘅，即系好似咧阿 Tony 咁，佢想做健康解码，因为佢真系识，佢想将呢样嘢带多啲俾人，或者帮到啲病人。佢曾经为咗咧，即系嗰阵时未喺度开咪之前啦，有个鬼佬有病，佢教佢食呢个 苹果果胶 吓。 苹果果胶 啊，教佢食苹果果胶，大声啲，企埋啲，哎，唔系入咪苹果果胶 ，Tony。咁嗰个人唔信，佢同佢嗌一场交，嗰个个客嚟嘅，佢系照顾佢嘅，佢话你食啦，乜，即系我哋有啲硬颈咯，即系我觉得嗰啲嘢系有用嘅，我哋有用咯。吓，哇！顶你个肺，《长兄记》啊，生煎包翻嚟，屌 Benson 又食紧啦，扑你一街，真系唔想讲都唔得，仲要喺呢度食，啱啱食完饭，喂，阿资源又喺度食紧，咁啦，我咁讲啦，佢哋好好嘅，咁你咧啲亲家，如果你有需要，我个礼拜四晚都喺呢度嘅，佢哋都喺度，落嚟就得噶啦，明唔明啊？咁我咁讲啦。阿 Tony 想做争个平台，咁我所都想佢做得成功嘅。咁如果真係今个礼拜六礼拜日想见阿 Tony， 有啲嘢真係想问问佢嘅，可以睇一睇囉。睇、啊、一睇。阿明正明啊，明正曾经被骗，所以自憎骗子系嘅。因为我日日呢做咗呢个网台之后呢，我见嘅骗子嘅数量呢係好多。咁我哋头先食饭嘅时候讲咗个骗子定义，即係老千定义。有一个人我网友嚟嘅，咁佢哎唔好讲，哎，因为佢冇呃我。佢冇搵我笨，唔好讲，讲啲搵笨㗎啦，下次我就再讲，下个礼拜我再讲另外一个。网友点样嘅骗子啊？咁如果咧就记住啦，大家做笔记、抄功课、download 啲声音。咁今日点解咧？冇出样，有啲问啦，有啲网友问啦。咁出唔出样，其实我冇所谓，因为出样咧个人紧张啲，因为始终都唔系习惯公众人物，可以习惯镜头。咁大家都应该已经见到我，熟悉我啦，咁都 OK 噶，有须冇须都。咁咧留翻啦。咁 Tony 系相对靓仔嘅，佢系未婚。咁有啲女网友咧，只不过咧喺40岁留下都有机会嘅你。啊，因为一个人有学识嘅人咧，对一样嘢有追求嘅人咧，系好少，好少。追求钱嘅人好多，但系对一啲嘢执着而有追求嘅嘢人系少。我讲认真嘅，咁咧大肥商圈啦，咁同埋会正式加人嘅，咁咧就非诚勿扰，因为咧我想将我手边咧好多网友咧，佢哋嘅 network 咧，即系后面啦，即系讲英文啊，人哋佢哋个所有嘅商，唔好讲话商机啦，可以经过我嘅渠道咧，互相配合。咁啊 GTO 啦 ，GTO 咁啊带来咗泰国食品同埋呢个咩啦？佢系富二代嚟嘅，佢讲咗我唔知系咪富二代。咁佢同我讲，我有钱噶，我有钱噶，大肥我有钱噶。咁我话你有钱关我 Q 事咩？屌你谂咩底咧？佢东京菜嗰啲系佢嘅，咁另外咧会有啲东京做嘅，唔系对唔住，系京都做嘅手工点心喺10月8号嚟。咁我哋希望做啦，啊做啦。咁头先咧就开名闹咁啊。都是咁噶啦，咁不分是非嘅嘢，逻辑嘅嘢，大家可以睇下嘅，即系我好简单嘅啫，我其实唔复杂嘅，因为咧我真系当所有嘅人，希望佢哋咧多啲咧，真系咧，多谢你信我，我咁讲啦，阿 Sam 哥趁家点咁落嚟，老鼠一样床头露尾，系啊，冇错，你讲得啱。其实唔系趁家噶，我明白佢哋嘅心理嘅，因为佢想借我 虽然我哋呢少少网台系因为佢哋想做。想做网红大陆叫想香港叫做 KOL, 但是呢唔成功唯一一样嘢最容易就係炒花生。希望我博嘴剛才我博咗啦。其实我唔想讲嘅，不过啲网友话屌你老咩你屌柒佢咁就益下你啦。因为呢当一件事係真係有質素嘅有性嘅佢自然光唔通你讲时时会叻鸠过通呢菜咩。我係佢听众我唔通我唔知咩人哋功课都唔使准备。是咪啊讲地产唔通你叻得个楼盘位咩啊即係咁样讲囉。啱啱啊即係我咁讲啦国际时事唔讲文革讲共产党历史唔通你叻得个雕品咩啊讲美国讲成我大等两人啦。唔通你家叻个家产生咩汪向编辑部嗰班大哥咩有咩人啊屌你睇下真 BC 三代喺度人哋揸住嗰份同你揸住嗰份系乜嘢啊咁又系。我以为你洗美金嘅点知人民币都冇。啊可能全部都美金喎唔方便洗喎。啊所以叫人哋找条叫鸡数喎咁都啱。啊啲纸太大系咪可能都唔系㗎。可能你嗰啲全部系 Bitcoin 嚟㗎。全部比特币哎呀屌你俾个比特币俾佢点知隻鸡同个灯头屌你老咪唔够钱找俾你添。咁冇办法啦系咪高科技。啱啱啊。我啱啱讲完俾阿 Tony 听 ,Tony 去睇啦。我讲认真㗎两边个台连声音下载其实每一个礼拜都升紧。我有睇我其实我对好多网台节目呢我都有理解嘅。咁我哋呢而家呢准备有2200个尺嘅在荃湾想做制作如果大家想呢真真正正做制作的呢嚟下个礼拜呢我讲另外一个网台即是另外一些网台啦想搵在网台搵食啊做老千的人啦一个一个讲啦断个讲先啦。咁啊我仔今日嚟佢讲咗俾我听即是同阿 Benson 等叫佢嚟嘅佢话佢想佢知道佢老豆係比较辛苦啲嘅。咁呢有啲嘢呢我人比较執着嘅。我条街拉都清晰嘅。咁但係呢佢即係佢未见我仔咁点一嚟到见到嘩你个仔咁靓仔我係呀。啊真係呀。吹得口哨㗎我啲女人行过。咁佢话想佢明白我多啲其实我唔使嘅。佢后生仔有后生仔嘅諗法。咁我哋諗法仲有一样嘢呢我哋呢会陆陆续续啦你亦都人唔使分化我哋嘅。因为我都话啦喺我身边嗰啲人而家支持网台嘅人呢佢哋呢係用钱都买唔到嘅。包括 Alex 啦即係我哋个台长啦唔好传呢啲咁天真啦。係咪呀你讲人跟住佢答你你将佢嗰段说话删咗然后淨係得你自己把声跟住传俾啲网友睇。唔好咁傻啦。即係话呢好多嘢呢其实我冇做冇吩咐人做。包括 Albert 在内。因为佢真係呢我亦都俾唔好咩着数佢。但係呢佢只不过觉得有啲嘢唔啱。佢替我讲嘅。我亦都冇本事去收买一个做电影制作有名有姓嘅人係咪呀有名有姓嘅人哋做乜嘢㗎唔係你自己揸部嗰啲叫做乜嘢话 ?iPhone 喺度拍跟住网上 download 段片嘅人嚟㗎 ,Albert 係做乜嘢㗎 ?Albert 啊最近嗰度制作啊叫香港华尔街啊个男主角系吴镇宇同埋霍士出品啊下个礼拜有下个月有一部啦。呢啲人我有乜本事去收买佢啊自己用下脑啦阿 Benson 嗰啲身家亿亿声我有乜嘢本事收买佢啊佢见人多过见鬼啦。啱啱啊子源更加添啦嗰两图眉你话佢唔系捞片嘅可能真系唔系捞片嘅但佢同名真系呃咗我行出嚟。因为佢讲俾我听佢咁大个人冇諗过如果一个真系叻嘅老千真系车佢香格里拉大酒店然后放低佢跟住佢只搭的士走啦扑街点会屌你咁叫车去香格里拉大宾馆啊一你就蠢一你就傻一你痴。又傻又痴又蠢嘅人都难搵啊。而仲要做老千嘅话仲要有人信嘅咁真系恭喜你。 Tony 咧好闷啊，佢要走啦。唔系佢洗手间。咁啦，我哋会再讲嘅。其实我刚才讲嗰啲嘢咧，我冇问过阿 Benson 同马子源嘅。不过咧，佢哋相信佢哋唔介意嘅。咁咧，而阿子源咧，佢真系有个铺咧喺下乡道想做茶餐厅。咁佢招请合作伙伴。咁咧。有1600多尺，个门口有26尺阔嘅，可以攞到大牌。如果大家对茶餐厅有兴趣，或者做开茶餐厅争个铺嘅啫，咁咧可以咧，佢个位置喺街市嚟嘅，咁咧人头日头夜晚静啲，日头咧同朝头早有好多人。你哋可以啦，因为我本身介绍咗两个老友俾佢，可能唔啱啦。咁如果大家对茶餐厅有兴趣嘅话咧，可以联络 Alex 啦，或者台长啦留言，咁佢复你，因为佢尽快噶啦，因为佢啱啱好人哋交咗吉。譬如做美容铺或者做洗脚都 OK， 因为佢原先系做洗脚做美容，做特骨嘅嗰间嘢系正经嘅。咁如果大家喂对呢啲有兴趣嘅，或自己搞嘅，可以喺嗰度嘅，咁可以好平租，因为个铺系佢。咁喺下乡度有个铺1600多尺，我諗都 OK 嘅，即係 OK 嘅。咁头先都多谢佢哋啦。咁我咁讲啦。Tony， 我闹完啦。讲下你自己未来动向。 唔系未来动向嘅。就其实咁样嘅，因为我呢就做健康解码啦，咁我自己本身都有我自己嘅睇法嘅，我哋个 marketing sales and marketing 嘅策略点样嘅，但系因为我同佢之间咧有少少分歧，所以点解今次我要落嚟谈论下呢啲事咧？因为睇下佢点样做，同埋我哋本身点做，因为我本身咧系读过两年嘅设计学院嘅，所以同佢哋谂法咧系有少唔同嘅。所以因为佢，我觉得点解今次我会落嚟做呢个影响解码咧？因为佢哋因为唔识咧，就搞过呢件事咧，好唔好啊！变咗嚟讲，我就所以变咗嚟讲，我就尝试就大家就倾下啦，咁样点样做啦？咁变咗嚟讲，希望将呢个植物提纯呢件事搞得好啲。唔系因为呢个植物提纯或者提出乜咧，唔系单我哋嘅事，系要整代人嘅事嘅。因为呢件事咧系一件好重要嘅事，所以我点解我尽我能力去推广呢个嘅呢资讯咧？因为第一代咧就系个博士，第二代就系我噶啦。即系我同某啲正式呢个第二顺系咪推广？因为佢已经好大噶啦，再冇。即系如果佢过咗，佢离开咗香港之后，再冇人系做呢件事嘅，所以我自己希望尽少少嘅能力去推广植物提纯，因为真系冇办法啊！我哋再唔可以净系单靠一个某啲人嘅方法去处理我哋病嘅个问题嘅，唔系我哋全部都跟翻佢哋而家，因为我哋喺老人院睇到嘅情况就系话。佢哋嗰代人好即系叫好惨啊，又系好痛啊，又系食嗰啲药，系咪我哋要我哋呢？而家我哋新一代系咪要跟佢嗰代咁样做法咧？我希望有啲改变，真系唔可以再跟佢嗰啲啦，因为睇到都系冇咁乜功效，又贵咧，医疗费用几贵 啊？因为点解咁讲咧？即系讲翻健康解码啦。点解我哋咁样讲咧？点解会阿 Benson 做跟住？佢俾机会我啦，唔好拉我落水啦。咁跟住我同佢呢两个经过呢就捉咗阿 Tony Wong 嚟讲啦，因为我知佢真係识。咁呢就点解我係咁做呢？因为呢样嘢呢唔赚钱。因为种出嚟嘅嘢冇专利，大家都攞唔到专利，所以呢药厂係唔会抌钱落去。因为你做临床实验啊，做好耐啊，可能投放系数以亿计嘅钱啊，金钱，咁攞唔到专利，搵唔到大钱，边个做？咁但系呢样嘢佢有用嘅时候，佢就自己发光发热啦。即系好似我有个网友啦，佢同我订咗啲敏迪同猫山王，我送咗过去。佢有个人有湿疹咁，攞咗两樽敏迪，咁咧就今日咧，我趁即系。补差价啦，咁我补翻啲，因为我平咗，咁就 T24 嗰啲榴莲 糯米糍，咁我补翻俾佢。咁咧，跟住佢话：，你唔好净系信嚟，又送多4000蚊的你啦。咁我话食得好唔好啊？今日见到佢，佢话食得好啊，所以先同你攞四支啫嘛。同埋咧，我冇见过一个咁做生意咁样嘅。你都卖咗俾我收咗钱噶啦，你追差价俾翻我嘅。我话系啊，如果争20-30蚊就唔追啦，唔俾啦。但系咧，争成100蚊一盒，如果我唔补翻俾你咧，我都唔得。咁而寻日亦都有一个网友好好嘅，咁咧佢同我订，佢住屯门嘅，咁我送咗货去，咁佢嗰次佢都好开心，诶，点解大飞你自己嚟啊？咁啊，我到咗之后啦，跟住我寻日打电话俾佢，我话咧因为平咗，我补翻差价俾你啦，跟住我讲翻而家个价钱啦，佢话大飞真系抵食，啊，好少好似你咁嘅人，咁咧就再攞多两盒猫山王。咁我寻日我到唔到啦，咁啊欣欣话：，哎，我住屯门，我同你送过去。咁多谢欣欣帮手啦。咁而点解又讲翻植物嘅提取物呢？植物嘅提取物呢，系因为我哋身边好多人，包括我嘅仔啦，我真系气管敏感。佢咗台中之后呢，就冇再奇奇钳钳啦。但系佢翻嚟香港咧，日日都流鼻水，日日都奇奇钳钳。呢啲天气嗱，佢星期日走啦。咁咧，我喺台中嗰阵时咧，佢打风之前，我攞咗樽敏迪俾佢，佢食咗之后 OK， 翻到嚟又嚟过，我俾一支敏迪佢食。咁佢呢几日，头先阿 Ben 笑问佢：，喂，食咗得唔得啊？佢话 OK， 食咗之后冇再流鼻水，冇发，因为佢本身就系咁，香港空气相对污浊啦。咁有啲人话，我同阿猫姐唔啱分化，咁但系咧，我早两日见到佢啦，佢本身约咗今日饮茶嘅，咁但我唔得闲，因为我有正职。咁阿猫姐咧就长期有支类固醇咧，索下索下起身，我前日其实见过佢嘅，咁我问过佢，佢话喂，你而家仲冇吸过支嘢？冇咯，而家净系食敏迪，好咗，即系好翻啦，就冇食咗个几两个月啦。因为佢系7月26号开始食嘅，好记得个人，到而家9月21号，差唔多两个月，佢冇再带类固醇喺身。喂，事实嚟讲，真系冇带类固醇喺身。咁咧，而子源咧有个老细仲巴闭，佢有肌无力重症嘅，唔好意思啊，电话响，证明真系直播。咁咧就佢有个老细。佢话咧，如果我出1000万，如果咧我肌无力重症，如果咧能够咧有人医好咗我咧，唔好话啦，令到佢好翻，唔使坐轮椅行喺地下行啊，我愿意出1000万。跟住咧上个礼拜子源同我讲，俾2000万，我话嗱唔好找数，屌你老母，最紧要佢行得翻嘅时候，屌你个千万点分先？咁佢真係攞咗两樽去俾佢试，咁另外原来佢仲有一个老友呢，今日都佢又过嚟买，因为佢北京即係佢大陆有个老细，就係有呢个牛皮癣行到，喂係咪真係好犀利，我真係冇。我见到有我识多个人。 Alice 咪有牛皮癣囉。 我知佢好咗啦。 係啦。 咁但係咪真係佢又唔敢讲，成日都唔讲俾我听，我成日见到佢头喺度搣搣搣。其实咪即係我都知你冇。但你有冇识得啲人係咁係好辛苦嘅呢？ 就冇嘅，我冇咁多病。 你冇咁多病， 即系唔系话我识嗰啲咧，全部都系，譬如你系帕金逊病啊，老人痴呆啊，或者系中风啊，呢啲好严重。即系属于佢嗰啲就系自体免疫力，就唔系话个个都有，但系个程度有几个人差异咯。 系因为免疫力。系统出咗问题，即系佢哋互相冲撞啦，可能走向唔同啦。咁咧嗱，我自己啦，即系我妈啦，91岁人，佢早轮记忆力好差嘅，咁佢唔系老人痴呆啊，佢记忆力好差。自从咧就食咗苹果果胶同埋呢个硫辛酸之后咧，佢明显咧就冇试过唔记得山火。 嗯。 咁咧就我就同阿 Benson 讲过，阿 Benson 话做脑健，咁我其实想问你啦。即系咧，我都系听翻嚟，咁我阿妈食啦，咁喂，其实系咪真系 O K 嘅咧？ 你指边个？你阿妈系有老人痴呆， 即系佢成日都佢唔系老人痴呆，即系佢即系冇记性。但系佢食嗰啲 冇记性，咪攞苹果果胶咯。苹果果胶你系帮助你嗰个嘅星型细胞修补佢啊嘛。所以你因为你脑咧其实分两边嘅，一个系40% 诶神经细胞，同埋60% 个星型细胞嘅。佢阿妈咧就食咗六苹果果胶之后咧，去修补佢星型细胞咧，系咪？复苏咯，佢老人痴呆咪慢慢好翻啦，即系恢复翻佢嗰个细胞，佢咪有咁嘅功能咯。 我哋咧嗱，头先咧又讲下答句啦，咁即系我有句说话讲得啱嘅，老千始终系老千。我就以前咧就即系有啲嘢咧做得唔系咁好，咁我翻咗香港之后咧，我唔想过现嗰种生活。我想努力咁改变自己，所以呢我就行入去教会去听耶稣基督。咁呢而家我做网台，我唔系话我系伟光正，一定唔系，人一定有阴暗面，但我想我自己做得更加好啲。我喺 Benson 身上学到好多嘢，尤其教仔女，佢系我觉得佢系最成功。咁喺身上学紧啦。咁呢阿 Benson 有句说话嘅时候话我嘅。话我个嘴唇好粗，粗过正常人。佢话逢系嘴唇粗嗰啲人系重感情，要呃人都好难。佢话呢个睇相有嘅。咁呢就唔知系唔系啦。咁但系呢我发觉近期呢发生好多事。我做嘢好肯蚀底嘅。我交朋友嘅起点好低。咁但系呢我以前唔系。如果当你朋友仲好啲，如果一讲钱呢，我人呢起晒杠，成个毛管动起晒。我曾经做节目话冇人呃到我。但係可能回堂。人老啊回堂。同埋个心好远。呢几日呢生意上同埋网台上都有啲事发生。咁呢阿肥龙就同我讲，人人同我讲我都唔会屌嗰个人㗎，我就係屌你㗎啫，大肥我做乜嘢，因为你咁撚笨柒，屌你老咪我唔屌鸠你呢，我真係唔撚抵得，第二个真係关我撚事。咁啦，阿肥龙应承咗我帮我做集节目嘅，佢一个好叻嘅人，以前喺制衣厂，喺大陆开制衣厂，遇老千真係无数。你讲乜嘢呢，佢老根同我差唔多年纪，细我两年啦，反应好快。咁啊，有的士收租，有个工厂大厦收租，咁呢就做音响二手买卖。咁呢而家我网台度呢就叫做呢无私奉献咁帮我睇场。咁呢佢呢就自己呢以前开制衣厂，咁唔做嘢睇星期日同星期三睇住啲马仔都搵到啖食嘅。咁亦都做呢个音响维修嘅。咁佢呢就口才好厉害。咁当然叻过我好多啦。咁佢走咗嚟网台呢帮我手呢有三四个月啦，咁风风火火啦，咁多谢佢啦。咁佢应承同我做一次节目嘅。咁睇下点样啦，其实够钟㗎啦。咁呢就健康解码有兴趣嘅，今次我哋呢张相会留低加入健康解码嘅 group嘅资料，咁咧你哋咧就可以加入嚟，有咩问题直接问啊 Tony Wong， 咁我都会喺里边嘅。咁而大肥商圈咧，我哋会呃人嘅，有人有兴趣嘅，咁你可以咧就重新我哋台长咧会一家人，因为咧做猪婆心嗰个咧，话加拿大个网友咧，佢廿五号翻，咁我希望佢咧会带俾大家嘅惊喜啦，咁搵佢上嚟做集接现场直播，咁佢卖佢，即係佢唔係卖佢嘅嘢，佢推销佢嗰啲嘢究竟係点样，加拿大养殖呢啲咁嘅心肠係点样，等大家知道得多啲啦。咁我哋会一路做嘅，咁而健康食品呢会一路出，咁呢下个礼拜呢应该呢健康解码就唔知做节目嘅，咁就访问徐化普，即係林依依个老公徐化普博士，咁今期上期咧就顾小培博士，今期就系徐化普，我有份去访问噶。咁啊，佢见下一个可以攞诺贝尔和平奖嘅人，点样可以医到小儿麻痹同帕金逊症，真正真系医到嘅，佢道理论。 咁啊，徐化普博士，咁咧就而咧就会喺书嗰度咧都会送20粒装嘅敏迪，系送俾大家。如果大家攞咗个20粒，根据个方法，即系可以够食几多日啦？三日啦，当下啊，一日三次啦，够三日。如果你系有少少湿疹啊，或者有啲敏感啊，呢啲类嘅症状咧，食咗个三日之后，即系俾心机啦，食咗之后如果有用嘅话咧，你就可以揾我哋加入我哋个 group， 揾阿 Tony Wong， 佢教你点样做，点样食系最好嘅。同埋除咗敏迪之外，其他嘅嘢可以咩？咁我哋咧，如果大家对有啲植物提取物系有嘅，咁我同阿 Ben 成讲还掂，嗰啲你都订咗翻嚟啦。啊，咁啊摆喺个台度，如果有啲网友系需要嘅，或者想认识嘅，咁咧就可以走嚟揾阿 Tony Wong， 咁啊攞多少翻去睇下，试下各样啦。咁吓，系啊，够钟啦，咁样同大家讲拜拜啦 ，Tony Wong， 拜拜，拜 拜，下个礼拜就阿 Tony Wong 就睇下佢几时愿意做现场直播，同埋听大家电话，因为咧我哋而家咧就。上次做足球嗰个节目呢个街即係嗰个 IPS 呢就做得麻麻地。咁呢就而家呢啊我哋台长呢就努力緊。因为每一次呢都系三个台联播。即係呢 YouTube 两个频道两个 Facebook 落嚟嘅。咁样。咁我咁讲啦。咁如果有啲网友好耐冇见我逢星期四喺度摆擂台嘅。其实今日我哋本身諗住锯扒㗎。咁点知呢上个礼拜食过隻 BB 猪个个都挂住隻 BB 猪走咗去好彩食 BB 猪。咁点知都失望而回。咁下个礼拜六呢我哋本身呢就諗住呢即係过咗呢段时间呢下个礼拜六呢我哋呢就睇十零个啦冇太多人呢我哋去帮衬一间非常出名嘅嘢啦，咁而我哋呢亦都会喺中上环同埋铜锣湾呢有间火锅店呢系 99% 正评嘅，得 1% 负评嗰间打边炉嘅呢系相当出名嘅，咁呢就阿 Benson 啲老友开嘅阿辉哥，咁我哋呢就过去试下，咁呢就睇下喺咩嗰度呢做小 YouTube， 咁淨系做 Facebook 直播咁。大協啊台長啦因為佢肚腩都相當大肯定餵食咁啊大家食得開心啲啦講到呢一度拜拜 拜拜。